你要去买翻对运动鞋啊！ 欢迎啊！你系着几多号鞋噶？ 篮球鞋嘅作用系将你跳起之后落地嘅冲击力减轻嘅，始终都系最多嘅篮球鞋先似一个篮球员嘅。 嚟 TMC 篮球用品专门店，九龙油麻地弥敦道530号，现时点商场2楼241号铺，好多球衣同运动用品 ，Regency 会员独享9折优惠。 你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朱大调。 蓝天雪地 ，Thomas 阿谦夏萨特。 嘿、hey, 大家好啊，咁啊 点解你次次开场都系哎呀大家好、 啊、喂我系咁样㗎嘛大佬、yeah. 想点啫，哎咁啊即系大家好啊又开心啊又返嚟呢个蓝天雪地。 我觉得咁样啱你喎、 啊。咁啊 係啊，即系用返阿谦个腔 OK 㗎呢、這个。 係咯，今日谦去边啊， 又好似系去阿里山咯、 啊。顶你个肺，点知咩成日去阿里山。 可能有粉肠食啩。 我点知我哋你上个礼拜。 系咪练三分啊， 上个礼拜咪讲。 佢呢轮嗰啲三分曳咗喎，佢話 唔係喎，柴灣邊個夠膽勁過阿謙啊？ 咁啊係，可能佢可能佢要出國咧，出國比賽啊，可能 聽講好似係喎， 係咩？ 係啊，因為其實講緊咧，即係而家啱啱即係已經八月叫做暑假差唔多，即係 去到中段啦， 中段啦，咁啊、嗯，其實有啲球星咁樣都應即係啲大牌子嘅球星咧，咁樣都密羅緊鼓，其實都即係喺呢個亞洲地區咯揾錢噶嘛，咁樣先。咁啊，台灣係一個的而且確吸引到啲球員，即係好多啲依家現役嘅球員去啦。咁可能其中現役球員咧，就香港代表咧就揾咗阿謙去幫手 嚇。佢係阿里山代表嚟喎。 哦，係咩？ 係 咩？好係啦。 佢已經係三分神射手啦。 三分神射手都 神咗啦，已經係啦，神級噶啦呢啲啊。 神級代表咁啊，今日啦， 喂，講開神級嘅，我哋今日就介紹邊個啊？ 仍然今日咁快啊！我咪有想介紹下大家先。 好、哦，得得得。 仍然今日有啊，總指揮啊，夏薩特喺度啦。 係啊係啊。 咁啊，繼續呢個猶他爵士啊，代表啊， 石仔 啊，石仔 係 啊，跟住阿費城代表。 阿文 系咁啊，同埋我呢个金州勇士驻港总领事馆代办事处代表啊， 我要叫佢做石哥噶， 我都系觉得石哥啊， 石哥啊，文哥啊嗰啲， 即系歌前歌后三分险啊， 三分险啊， 咁啊，大家有冇睇 show 啊 ？Thomas 哥啊，咁啊， 傻啦，大家有冇睇我摆咗啲嘢啊？ 未睇未睇 未睇啊！有時間會去睇嘅。 咁啊，爭取下時間啦。咁喺呢度賣一賣啊廣告先啦。咁啊，大家聽緊呢個節目嘅時間，咁啊，喺呢個九龍某一個地鐵站嘅商場咧，咁啊有我小弟嘅部分嘅展覽嘅。 攞冇得走嘅。 你都可以攞嘅，我相信好多人都想攞嘅。 唔緊要啊，你 cam 呢個保險咯。 係啊，真係買咗保險啊。 咪咯，你 cam 保險，我哋照攞咯。係啊，跟住我哋話，誒好熟㗎，我同阿 Thomas 都係擺翻屋企嘅展覽一樣。 係啦，咁啊，因為 即係最多得閒嘅，你咪嚟我屋企睇下咯。 你、okay, 都 OK 喎。 咁我其實擺今次咧擺嗰啲嘢落去咧，其實都好有心思嘅，因為其實因為即係好多謝呢個主辦機構咧，就揾咗我啦。因為其實佢就睇啱咗我呢個即係比較啲收藏。NBA 比較一啲有嘅價值嘅嘢，咁其實裏面有價值嘅唔係話貴同埋唔貴，而係我覺得好罕有或者基本上唔係咁容易可以攞得到啦。咁啊，同埋最重要就係話呢樣嘢可以喚醒到啊，你見到嗰樣嘢可以叫係咪叫睹物思人啊？雖然未死啊，但係真係我覺得係更加特別嘅。見到一樣嘢啊，你會諗翻個時代， 懷念得唔得啊？你都好似講個人真係死咗咁樣懷念， 我當中 懷念嗰個年代 係嗰個年代，簡直 即係情懷 係啦。咁啊，正如 住我成我卡片嗰陣時講嗰句話噶嘛，我即係諗噶嘛，即係那一個美好時光永遠不會被遺忘。 我覺得咧，阿 Thomas 哥，你年紀真係開始真係好長啦。 我長 即係通常咧，啲年紀長嗰啲咧就諗以前噶嘛。 係啊，通常諗遠啲嗰啲會清楚啲。 係啊，即係我就好似我呢啲開心嘅， 嗰種應該係病嚟㗎嘛。遠嘅嘢記得， 我 近嘅嘢唔記得。 我成日咦，所以咪係咯，即係我而家你睇波咧。依家即系我即系有时候得闲，即系夜晚六杯面食咧，我都系睇翻啲旧时嘅波。 咁如果嗰个真系病嘅话，咁录呢啲咁嘅节目咧，即系蓝天雪地呢个节目咧，咁啊啱啊 Thomas， 第二时可以播翻嚟听。啊，原来我即系以前系有咁讲过嘅，咁样 会 错噶， 会回复翻佢嘅记忆嘅。 系啦系啦系啦， 呢个可以帮助到我呢个减少呢个脑退化症咯。 嗱，你讲嘅关我事啊， 冇错冇错。咁啊，即系。當中咧，今次我擺落展覽嘅部分產，即係部分嘅展品咧，咁其中我自己個人都幾中意，即係其實亦都我成日都會都會講嘅，咁其實大家記唔記得1992年啦，奧運美國巴塞隆拿嘅奧運， 記得 美國出咗一隊 最強嘅 最強史上最強，即係我相信美國係得一隊叫做 夢幻一啊嘛， 係啊夢幻一隊， 哇 呢隊其實呢隊叫 True Dream Team 咯， 真正正 全球嘅球迷，再加上我相信任何嘅運動員或者係教練都好想有呢隊球隊嘅產生。系啦，因为当中包括咁啊，其实系当中我想带出嚟就系今日主题，即系介绍嘅人物啦。咁啊 ，Magic Johnson， 咁啊魔术手 Johnson， 咁啊，即系佢之所以厉害，其实佢嘅出现，其实有时候即系今日我哋会主题人物就会讲一个。咁其实你一谂起 Magic Johnson 就会谂起 阿 Bird 啊嘛， 系。 咁咧，其实 NBA 就咁讲嘅，其实咧。當時有阿 Bird 同 Magic Johnson 喺80年代咧，其實佢哋救咗成個 NBA 嘅，係啦，因為其實 NBA 咧喺頭先或者上一集啦，我哋都會講咗即係嗰時76人有 Dr. J 噶嘛，咁其實嗰陣時其實是一個危機嚟嘅，因為當時咧 NBA 咧就同當時美國另一個聯盟叫 ABA 咧就合併咗噶，咁啊你記得如果有即係有興趣啲人翻睇翻嗰陣時 Dr. J 咧係屬於費城，即係費城嘅嗰陣時應該網隊啊， 網隊 啦，係啦 ，New Jersey 嘅網隊嗰陣時記得咧，佢 ABA 用個波咧係紅 彩色 嘅，好似美國旗。咁樣噶嘛，紅藍白，紅藍 白我都有買過個。 係啊，咁啊，但係因為合併咗之後咧，咁啊，因為其實嗰陣時咧，球場係冇人睇波噶，好冷清清嘅。咁啊，亦都講翻嗰陣時，可能對美國嚟講，或者全球嚟講，經濟比較蕭條啦。咁 anyway， 但係就係響呢個79年就出咗兩個人，而令到 NBA 受人注視。 佢兩個好似由大學已經爭 大學已經鬥到， 係啦，係 啊。 咁啊，主題我哋 都亂骨頭嚟， 冇錯啊， 宿敵嚟。 但係亦都要好老實講咯，因為有另一個人嘅出現，即係有阿 Bird 嘅出現，先可以令到Magic Johnson 響即係依家叫做 Legend 個水平嚟講咧，會更加受人關注，更加稱職。 當然係有旗鼓相當嘅對手，可以令到佢哋有互相競爭，進步。 因為一個代表西岸，一個代表東岸， 冇錯。 即係佢哋嘅出現，令我諗翻起三國時代諸葛亮同埋周瑜鬥到難分難解嗰個情況咁樣咯。 咁就既生瑜何生亮咯。 係啊， 哇，好勁啊！今日整一件叉燒包啊，掂啊！你有聽上一集？知道我亂咁講嘢㗎啦，係咪先？食碗底反碗面㗎嘛，我都係啲人。 係哦，咁樣我哋會小心㗎啦。係 啊，呢啲好勁㗎嘛。咁啊，即係講翻啦 ，Magic Johnson， 咁啊一個傳奇人物啊嘛。咁啊，大家知唔知點樣叫 Magic 啊？咁其實唔係喎，頭先我哋都有諗過，好多人其實知道佢係叫 Magic Johnson 啦，但係全佢嘅真名唔係叫 Magic Johnson 咯，係嘛？ 係啊。 叫咩名？ 要用咩演绎餐出嚟？ 任你啦，任你点演绎都得啊。 Irvin Magic Johnson 系啦，即系佢其实叫 Irvin Magic Johnson。咁同埋咧，佢系好中意笑噶嘛，佢啲笑容系好灿烂噶嘛。 系啊，唔知真定假啦，不过 我都系真嘅， 杀熟咁。 佢系享受紧篮球。 系啊，佢系一个几享受。同埋点解叫 Magic 咧？咁啊，因为我即系。 好簡單，你留意佢打波咧，嗰種嘅姿態，其實佢有某程度一種好似係一種藝術咁樣嘅。 係啊， 你留意佢啲交波啊， 六六 pass 啊嘛。 係啊，因為係冇可能係模仿得到呢一種係入咗心，基本上係佢啲 啲默契又要好咧。 係啊，即係冇得講啊呢樣嘢真係。 我覺得佢好似唔係打緊波，佢係享受緊個比賽。 係啦， 咁樣先至贏到比賽。 同埋佢最重要，佢真係佢個人嘅一種表達方式，即係覺得佢對籃球呢種運動，即係我同你都識打波。但唯独点解 Magic 系依家都未揾到一个人可以代替得到佢嘅咧？因为佢嗰种嘅表现，响篮球运动呢种表现方法真系独一无二。至今真系有冇话咧 ？Magic Two 啊？冇噶嘛， 曾經就有人講過有嘅，好似 即係都有嘅。 Penny 係啊係啊 ，Magic Two 係。但係可能 不過好快運落咗啦，唔好意思。 香港都有好多 Magic 嘅 pen 即係嘅神射手啊，即係佢射咧，即係射落去個板嘅後面嗰啲咪 Magic 咯。 你又見咗？你又講緊我哋去阿里山嗰位同事啊？ 唔係 Magic 嗰個為紅金寶嗰個咧，無線嗰個咧，搞我魔神之 路。Magic 係啊 ，Magic 嗰個咧，咁啊，即係又講翻啦 ，Magic Johnson 咁啊，其實佢。早年即係叫比較早出道啦，咁啊其實佢真係喺大學嘅時候已經係好受關注嘅啦，咁啊佢效力呢個密芝根州大學啊，咁啊跟係啦，同啊真係啦，同啊 印第 安納係啦。印第同印第安納咁樣鬥，咁啊 ，Magic Johnson 有一個比較即係特別嘅，應該我相信都冇人可以破得到佢嘅一個紀錄啊。咁啊，佢係四年裏面就攞曬三個喺美國嚟講叫比較喺籃球上面都比較大嘅一個殊榮啦。咁啊，首先啦，佢 High School 就攞咗呢個總冠軍啦。咁於是就隔咗兩年之後咧，咁啊攞咗呢個 NCAA 總決賽冠軍啦。 嗯 最特別之處咧，咁啊真係留翻俾阿文講啦。咁啊，第一年打 NBA 總決賽，大家有冇印象？第一年打 NBA 嘅總決賽，應該阿文或者係咪啊？或者阿石仔會知道 我諗啊， 係啊，阿石仔會再多啲。 佢第一年打新秀賽打 NBA 嘅總決賽，已經攞 MVP 嘅。 係啦，哇！呢樣嘢真係好難嘅。 啊， 系啊，因为嗰场波又要讲翻先啦。 嗰场波真系经典到， 系啦， 咁啊，佢系顶替受伤嘅扎巴，攞咗42分15个篮板球， 系啊， 佢系打晒五个位置，大家都哇，点解会可以咁样咁冷静都可以打到，大家都好赞叹嘅， 系啊， 一场经典嘅比赛， 即系好似我哋好赞叹阿谦哥一样，可以打晒五个位置一样。 我咁啊， 接唔到你， 我接唔到，我都接唔到。頭先好認真地咁樣啊，接唔到。阿謙真係慘啊，真係阿謙。 真係好嘢，真 係。佢可能打緊黑黐噶啦。 係。咁啊，即係 Magic Johnson， 即係啦，第一年打 NBA 嘅時候，應呢一場波係如果大家想有興趣睇全場嘅話，不妨嚟我鋪頭揾我都得嘅。咁啊， 你都有？ 我有呢場波全場，我有曬全場。呢個美洲版啊，美國版啊。 你自己拍咋？ 哦，唔係，嗰時我未去美國咁啊。 自己扮咩即 咁啊！但係其實即係我要講翻我自己感覺啦。點解 Magic Johnson 係即係我會印象都比較深嘅，因為其實我係啱啱就我個時期啱啱開始睇 NBA 嘅，其實係嗰陣時候未離開香港嘅，即係仲喺香港。咁啊覺得哇，點解咁神奇可以改花名嘅？因為我嗰陣時都講過，嗰陣時我開始先睇《龍虎門》啊嘛，即係你會睇一啲人物啊， 龍虎豹呀你 唔係 出唔出得街㗎呢啲？ 啊冇所謂， 睇咗算數啦，算數。 唔係咁有好奇心正常嘅，咁就係咪即係？ 心系人皆有知嘅， 系啊，咁啊，喂， 你特别好奇啫， 系啊，咁啊，喂 ，NBA 喂咁劲，系啊，系啦，咁啊，哇，咁鬼劲嘅，点解喂改魔术手庄信，小鸟布特， 系啊， 飞人佐敦，邮差马龙， 仲有天欧呢个， 天欧扎巴，我仲记得人形坦克巴克里， 系啊，仲有你有冇听过有个叫做铁钉蒙基夫啊？ 咩嚟噶？ 勁啊！嗱，你呢啲咪真係咯，未聽過，呢啲係計八仙之後， 呢啲咪料咯。 呢啲咪即係證明我真係老啊！鐵釘蒙基夫咧就係以前有一個咧係喺打呢個墨爾沃基紅綠隊一個6尺4寸高嘅球員，佢係掹人咧，佢個防守能力好強嘅，咁咧就俾人俗稱叫做鐵釘蒙基夫。 OK。 即係有啲人話掹釘式防守，即係話好緊迫嘅防守意思。 哦、 好啦，哇，老嘅嘢講完啦。 哇，呢、這個嚇，喂， 係啊，我想繼續聽啊，個問題係，哇，仲有鐵釘蒙基夫啊， 哇，鐵釘蒙基夫，呢啲喂呢啲似唔似咧？應該係咪嗰陣時啲咪 武俠片係嘛？ 摔角啊， 哦， 摔角 係啊咩？ 咩衣冠禽兽罗渣士啊， 咁都有， 有啊咩秃鹰何根啊， 我就记得嗰阵时睇过咧，就啲日本嘅女摔角手，有个叫大山婆于基利， 系。 嗰、那個佢個 我就係知道咩叫大大把銀紙啊，大把草紙啊嗰啲。 大山婆於基利好大份噶，真係啊！好啦，教翻都係講翻波先啦。 唔係㗎，我覺得好吸引啊！好吸引呢樣嘢。唔係因為咧，頭先就帶起就講呢個花，即係呢個叫咩綽號啊，即係呢個 nickname 咧好緊要噶嘛。即係正如我想金鐘士，喂 Chris Mullin 上嚟個左手去邊揾啊，大佬係咪先？即係因為我就覺得哇，點解咁犀利魔術手 Johnson 咧？咁於是者你真係啦，睇到佢打波嗰種嘅交波嗰種傳波。因为 Magic Johnson 任职呢个叫做shooting guard 噶嘛，即系佢负责分波噶嘛。咁啊，即系佢其实个 系啊，系 point guard 喎 ，point guard 需要分波啊。 系喎 ，sorry 喎 ，point guard 六，我下一下 shooting guard 咪 shooting 咪射。 唔系，佢想讲系六尺九寸高嘅 point guard。 哦，系啊，六尺九寸高嘅 point guard 系啊，佢又可以做埋大前锋。 系啊，即系佢嘅特别之处就系话，哇咁高大，但系其实佢系个视野非常之好。咁啊，再加上系佢每一次嘅交波一离开，即系交波。个波离开个手之前，佢嘅身体啊，各方面即系啲肢，即系啲 系好协调啊， 好协调，真系靓到系一种好艺术嘅，系好欣赏嘅人打波嘅系。 Magic Johnson 最劲嗰招咪棒球式传球咯。 哦，系啊，佢其实好多 highlight 即系咧，譬如话好中意咧响人哋对方两只脚之间交波啊。 哦，系啊。 咁啊偷波好似啲 long pass 啊，即系啲好快噶嘛。咁同埋佢最紧要落到铲底嗰啲咧，落到个底咧，佢都可以唔知个波去到边度，佢又 我最中意睇佢啲 no look pass， 冇错， 系啊 ，no look pass 先又 系，系啊，真系佢嗰个好犀利嘅，好似表演咁啊， 系好有型， 系啊，所以正如佢哋嗰个 show 咧叫做 show time， 系啦 ，show time 啦， 系啊， 咁其实佢有呢个 no look pass 咧，亦都要有啲球，即系啲球员，即系佢嗰啲拍档，即系有嗰种默契咯。 咁当然啦， 对，如果你冇嗰个默契嘅话，喂，大佬真系点到？喂，你望嗰边，我真系以为你传嗰边噶嘛，大哥啊，又系咪先？你知噶啦，呢、這个世界上有好多人咁样，佢话佢真系传波噶，但系佢唔知传咗去边度。我 no look pass 啊嘛，咁样真系 no look 喎，真系。 我谂佢夹咗咁耐，队友应该有啲有默契嘅。 不过街场好多呢啲 no look pass 啊， 嗰啲就唔系，我试过掟俾人哋掟到个鼻都流血噶啦。no look pass 啊， 嗰啲唔系叫 no look pass， 啲叫 turnover。 但系大家都唔好忘记，佢搭档佢嘅搭档前锋系詹姆斯和飞嚟，五十大巨星之一嚟。 即系有时 James Worthy 系啦，又讲翻，即系 佢嘅快攻系真系。可以一刀切入去里面，即刻得到，即刻可以快攻得分嘅、哦。 咁啊，即系求我哋唔同上一集我哋介绍之前嘅艾弗逊啦。咁啊，Magic Johnson 真系嘅，球场上边佢个人嘅令到大家球迷有一个好深刻印象之余，其实佢对球队嘅贡献系非常之厉害啦。咁啊，Magic Johnson 职业生涯里边就带领咗湖人队攞咗个五次总冠军啦。咁、 嗯、 其实有佢在阵咧，湖人队其实系入过八次嘅 NBA。总决赛嘅、 啊，好似差唔多次次都，我印象中都差唔多次次对波士顿个死对头， 系 小鸟布特嗰队。 佢输过一次，其实咧好简单，佢好似嗱，佢攞五次总冠军，好似佢其实应该入过九次总决赛。我印象当中咧，佢只系输过三次总冠军，即系输咗咩咧？咁啊唔使讲啦，最后一次咁啊输咗俾佐敦啦， 系 咁啊，再有一次咁输咗俾，我记得好似输咗一次俾Larry Bird 嘅。系输俾多士顿啦，咁啊再输咗一次咧，我次就惨啲，咁啊俾人横扫嘅，就1983年嘅76人，当时嘅76人就 有 Dr. J 啊， 有 Malone 系啦，有 Moses Malone 系啦，咁啊呢一场系比较特别嘅，但亦都我哋一早已经头先讲咗啦，咁啊第一年佢嘅新秀一年，咁啊。1980年啦，咁嗰场波咁佢代表咗阿扎巴去打啦，咁啊做以中锋嘅位置攞到咁高分，攞42分，咁啊赢咗呢场波，带领咗呢个湖人队响冇扎巴底下，咁啊攞到呢个总冠军，咁啊自己当年佢就攞咗 Rookie of the Year 嘅，再加埋攞埋呢个 MVP， 咁啊真系好难得嘅，即系我觉得 NBA 依家你话又要当年攞到最佳新秀，又要成为咗即系点讲啊？ 係咪叫成為咗又要攞埋呢個總 MVP？ MVP 係啊，咁啊真係比較難啲啦。 佢唯一做到喎，應該係 唔知係咪叫唯一 新人王同埋 MVP 應該係唯一做到的。 應該做到嘅。1980年係嘛？ 係啊， 1980年。 係啊，咁啊，其實佢仲有一樣嘢，佢高效率嘅喎，佢係一個另一個。Triple Double 嘅 Maker 嚟嘅 ，Triple Double Maker 嚟嘅喎。咁我印象當中佢職業生涯，哇，佢好似係最多嘅喎。哦，唔係最多佢，最多就係 Big O。 Big O。 Oscar Robinson。 係。 咁佢就應該係第二個嘅，即係第二個職業生涯係最多嘅呢個嘅即係叫做 Triple Double。 係大三元。 大三元。 係啦，轉唔到通添頭先，即係最多係第三元。咁啊，球隊裏面有佢喺度，即係大家好悦目啦。咁啊，但係佢職業生涯去到其實叫黃金，都仲係叫黃金時間啦。咁啊，唔好彩。 好不幸。 好不幸地。 艾滋病。 咁有艾滋病。 艾滋病。係啊，好震驚啊呢樣嘢。 咁啊，好緊要㗎嘛，大佬。 1991年嘅11月頭就宣布嘅呢樣嘢。 因為好簡單啦，咁啊只不過91年佢輸咗俾即係呢個公牛隊。 係 啦，咁啊發現到有啲艾滋病。即係喺20多年前呢，如果聽到話有艾滋病好驚㗎嘛。 即係呢一樣嘢係即係加上嗰陣時候嗰個年代呢個醫學又嗰個知識呢又缺乏呢，究竟艾滋病係咩呢？人人都知道係會高度傳染性同埋係即係是超級容易死人的。 是啦，最緊要是冇得醫乜滯。 是啦，所以呢個個人呢都好驚佢囉，即係啲球員又好驚佢，即係啲隊友又好驚佢咁樣。 冇錯。 喂，即係大鑊喎。 因為有時聽到衰到話，即係唔好話衰到啦，其實我有時一聽即係話呢口水會傳播啊，啲汗都會傳播啦，你打波大家會。 唔係啊，你有冇睇過整蠱專家周星馳啊咩有人話口水花會傳染，有人話空氣都會傳染嘅。嗰一段呢不過呢我呢就喺邊度傳染呢，跟住佢話周星馳又話佢即係喺有個艾滋病嘅基佬呢就坐個樽凳，佢坐落去呢都已經傳染咗。即係大佬嗰陣時候個知識嘅水平係嗰個階段嘅時候，喂你有咩辦法唔驚呢？我最記得佢以前有一套即係點呀，有一個插曲，就係唔知同邊一個對手比賽啦咁樣，咁佢整跌咗個對手嘅好似，咁佢去伸手埋去拉返起嗰個人啦，嗰個人係唔敢掂佢隻手㗎。 系 啊，系有试过咁样噶，我记得系咁样。至于系边个嘅，我已经唔记得啦，因为好 N 年前， 佢冇啦， 听过呢一样。 其实佢即系啱啱开季之前已经宣布咗退休啦。 系啊， 不过就啱啱92年嘅明星赛啦，咁啊，仍然佢系被选咗入去打呢个明星赛嘅。咁啊，呢一场比赛又亦都系好经典嘅。 系啊，佢仲同阿佢个好朋友 Isaiah Thomas， 同埋啊最单挑嗰阵时同阿佐敦， 系啊 呢个最经。我最記得在最後尾一分鐘裏面射三分， 係啊， 係咁啊！呢一場波佢又攞咗 MVP 啦，即係以一個90年代最即係呢一場波，我覺得係要好似密斯嘅一場，即係一定要睇嘅一場比賽啦。 冇錯， 係啊。 喂，我有一樣嘢想問啊，即係兜翻轉頭咁講啊。喂，佢嘅艾滋病有冇公布過佢喺邊一度感染翻嚟嘅咧？ 其實就 係咪真係哥哥嗰啲咧？ 聞説咧，咁啊冇理由嗱，我只能咁講咧，咁 定 係 輸血咧？捐血救人乃嘢咧？ 輸血就應該冇， 應該唔會啦，佢冇咁偉大。 咁咧，但係都要啲人咁樣講，即係隔咗20年之後咧，咁已經問佢，佢而家係講真，佢係零細胞受影響嘅喎。咁於是者你見佢真係健康過正常個， 係啊，係啊， 其實呢 好似未死㗎嘛。 其實艾滋病呢同埋主要分兩樣嘢嘅，一種呢就艾滋病大菌者，另外一 醫學專家， 唔 係醫學專家，我覺得佢好似過來人啊， 咁衰啊你，你食屎啦你去， 有冇 瞄你咪啊？你老闆 唔可以大大大， 唔係講先講先， 睇過呢啲書咧就唔代表係乜嘢嘅，即係艾滋病有幾種嘅，有一種就係艾滋病大菌者，另外一種咧就係艾滋病病患者，艾滋病病患者咧就係會受到呢個，即係我睇書翻嚟學㗎。我記得的就他那種艾滋病病患者呢就是受到這個其他細菌感染呢就會病發的，因為那種艾滋病呢就是即係損害他那個免疫系統， 是啊， 但是艾滋病大菌者呢就是那隻菌呢就即係他那種病毒呢就希望你傳播給更多的人，所以呢就不會立即整死你的， 即係最大嘅分別係呢一樣嘢啦。所以咧有一隻叫，所以咧佢哋就係 AIDS 同埋 HIV 咯、嗯。HIV 就係艾滋病大菌者咯、 哦， 就長命啲嘅，可以去到唔知八十幾九啊歲都得嘅，好似 嚇係 啊， 怪之佢而家仲喺度啦 嚇，仲未佢可能應該係大可能係應該係 大 菌 者， 大菌者係咯，係 啊， 應該係 HIV。 因為我好認得即係嗱認真啦，咁我記得咧，佢嗰陣時話宣布自己有艾滋病嘅時候咧，咁、其實佢太太嗰陣時懷孕嘅，咁啊嗰陣時咧就誰不知生個小朋友出嚟咧就驗咗係冇事，咁啊好健康康啦，咁啊二十年之後。哇！阿 Mike Johnson 更加健康啦。 系啊。 咁其实咧，咁啊。 啊，对唔住，佢系咪咧？佢后之后退咗休之后，好似再复出打过。 冇错。咁啊，可能佢波瘾大啊。 系。 即系其实佢好简单啦。咁啊，九二年打完个明星赛之后咧，咁啊半年之后，咁啊头先我哋一开麦咁讲啊，梦幻组合。咁啊组队，咁啊哇，即系点解我觉得呢队真系咁有代表性咧？因为以前嘅 Magic Johnson 同 Larry Bird， 咁啊东西岸势不两立噶嘛。 系啊。 咁啊，但系两个嘅叫做系代表咗九成个八十年代嘅两个叫做最巅峰嘅球员、最有代表性球员入埋呢一队度，咁啊再加埋圣经一四米高 中， 咁再加埋沙顿尼文隆， 系啊， 咁啊再加埋巴克利， 系啊， 咁啊仲有 伊荣、阿伊荣、 列纳、 帕宾、大卫罗宾逊， 仲有嗰个咩啊？ 德士拿， 德士拿， 哇！即系呢一队系无懈可击啦， 即系净系你睇个控卫嗰度已经系 赢晒啊！ 即系华丽嘅有 Magic Johnson， 有实际嘅就史诺顿， 系啦， 喂，真系净系呢两个。呢兩個控衛已經係夠殺曬，所有嗰啲助攻嗰啲核進攻核心啦，已經係。 因為我記得咧，好似其中一場比賽咧，係應該係對安哥拉嘅，咁啊，即係當年第一場波，美國隊第一場波，咁喺奧運，咁咧人哋安哥拉球員咧係真係帶曬相機出嚟嘅， 係啊， 咁咧直情係 好似同啲偶像合照咁啊。 最緊要咧，基本上打咁多場比賽咧，咁咧一啲美其實基本上你一美國一行出嚟，一定基本上已經係你知道係冇得同佢哋打嘅， 係啊。 只不過你諗住唔好輸咁多嘅啫。咁啊，最重要就係話啲球員咧，同佢打完波之後咧，就即刻衝埋出去就揾你啲美國球員即刻簽名，因為其實要提一提就係話，其實我相信當時九十年代初嘅話咧，大家如果你話睇籃球運動嚟講咧，一定係模仿 NBA 嘅，咁同埋係呢一班人係伴住你成長嘅，咁啊、我相信我班即係國際即係上到啲國際舞台啲人都，冇分彼此，因為真係要多謝你哋呢班美國嘅NBA 球員，令到我哋可能提高咗呢個 提高嘅籃球水平， 係啦，籃球水平， 話分兩頭啊！咁樣講返近少少啦，近少少呢有一隊夢幻十隊呢，咪話自己呢可以媲美夢幻一嘅， 冇錯，啱啱最近呢個輪 係啦，即係我就覺得即係兩睇囉，如果你用返嗰個大家即係如果用返現時咁樣，喂大家人哋年華已去啦，啱啱先，咁你同人哋鬥根本冇可能啦，但如果去返嗰個年代嘅話，喂我覺得夢幻一隊真係贏你哋夢幻十真係好高㗎喎， 應該贏 數。 如果兩隊都係巔峰期嘅話， 係啊，如果兩隊巔峰期，即係兩隊都係同即係比返1992年嗰個夢幻一隊嗰、那個嗰、那個年份啊，即係我覺得真係會贏㗎喎，夢幻一真係唔會輸俾你夢幻十囉，即係我覺得即係點樣啊？有陣時候 即係我其實呢有即係依家當然啦，有時候呢啲係炒作新聞，要會大家比較。即係有時候我成日覺得啦， 唔係啲球員自己本身比較啊，你明嗎？ 其實冇可能有比較，即係等於你問下阿成吉思汗同阿拿破崙去打仗，咁大家當時都唔係咩一個時代，咁好難去比較到邊個將軍去帶領啲球隊好嘅。咁再加上比賽上面有得訓練啦， 可能亞歷山大大帝比較可能再遠啲， 即係因為好難。 嗰、那個唔係一個超越時空嘅存在，我哋冇計佢。 其實好多時候都話點解咧講緊話以前啲球員其實咧冇做咁多 gym 啦，營養亦都冇咁好啦。咁其實我相信係好難影作出比較。但係我哋成日都點解話點解九十年代啲波咁好睇咧？其實我會覺得咧，你會留意啲球員嘅鬥志。咁因為點解咁中意夢幻組合咧？因為其實夢幻組合我班球員咧，俾我感覺佢哋一班籃球運動員。而頭先你講嘅夢幻組合十女咧，佢哋我班叫籃球明星。咁佢本身已經對自己嗰種嘅態度咧，同埋自己嘅身份認同感咧，好唔同嘅。 嗰種職業嘅精 神。係啊，因為你以前嗰班咧打夢幻組合嘅時候咧，係啲球員係好想代表國家去參賽嘅， 有一種光榮嘅感覺咯。 係啦，喂，你幾難得去上到喂四年一次嘅一個奧運舞台攞個金牌，俾你企喺個 podium， 即係俾喺個獎台個頒獎台上邊啊，唱國歌啊。但係我相信應該自2000年之後，即係2004年之後，我睇到一個好壞嘅現象，因為當時2001年咪9/11襲擊嘅，咁當時其實美國隊咧，我記得當時2004年其實就我哋上一集提過艾弗遜，你 miss 咗就係講話當年艾弗遜係代表美國隊打呢個奧運，而當年嘅奧運佢哋係好慘嘅， 輸咗， 係啊，輸咗，輸兩場，咁啊好似攞第三噶嘛。 好似係 啊，攞第三咁，當時就係鄧肯噶嘛，亦都當年又有啦，好新仔嘅，有阿勒班 James 啦，有安東尼啦，咁anyway 唔好講，即係唔好講翻咁遠先。當時咧，其實咧美國隊咧係想揾阿Garnett嘅，同埋揾阿麥基迪嘅，當時係最當打嘅佢哋，但係一個講話我長期因為 NBA 已經打咗啦，我想休息。另一個咧， 冇 錯，另一個就驚話搭飛機，驚話恐怖襲擊會炸飛機。咁已經個態度已經唔同咗，因為佢哋個待遇身份唔同。但係到轉頭，你留意一下以前啊，以前 Magic Johnson、或者Larry Bird， 或者佢哋嘅成長個時代啊，因為佢哋也能已經係由一個低下階層走到上嚟。尤其是我成日有機會，我會講一講黑人喺美國嘅社會裏邊點解一個奧巴馬點解做到總統，令到好多黑人嘅。個民權啊，或者好似個社會地位、身份、民認同感會高咗。咁其實美國不嬲都係有一個叫做白人社會主義嘅。咁啊，唔好差得太遠。只不過能夠咁講就話，Magic Johnson 喺我心目中，或者夢幻組合喺我心目中，我個時代，全部人都係一班運動員嘅態度。佢哋覺得係我打籃球係代，因為我有咁嘅身體質素，我有咁嘅天分。咁啊，有我咁嘅，最緊要有咁嘅運氣，俾人發掘到，先有機會打到 NBA 啫。其實你睇下美國喺街，你喺紐約佢啲街頭，周圍都有人識打波噶。但係有冇機會可以去到 NBA 個舞台度度揾到錢打波啊？係咪先？ 仲有一樣咧，我覺得咧，佢哋依班夢幻一隊嘅球員咧，當時係每一隊嘅星中之星，佢而肯放低佢自己嗰、那個 身段、 個身價或者咩咧，佢走去打一場比賽。我每次睇完嗰啲波，佢每次對住嗰啲其他對手打完場波，我覺得咧好似人哋打完友誼賽，跟住大班人衝上去影相， 擁抱 咯。係啊，真係哇！我見都未見過，我諗冇人服。即係如果你話而家現今邊啲球員可以令人服眾咧，我答案我覺得冇。 佢打完贏人哋之後，人哋仲要心服口服，係 啊， 先係為之最好。 係啊， 咁有時候咧，其實我又留意翻，因為Magic Johnson 已經講緊佢係60年代應該50年代長大嘅人咧，咁同埋個社會個家庭個環境都亦都有受影響嘅。咁啊，頭先講緊夢幻組合啦，咁啊當時Magic Johnson 同埋 Larry Bird 啦，咁其實兩個其實 Larry Bird 之前嗰季喺波士頓都受咗傷嘅，但係亦都好受到球員嘅敬重，選咗佢哋兩個做呢個叫 co-captain。 喂 ，Larry Bird 反而直頭帶住腰傷去打奧運。 係啊，咁啊，真係我相信係一個叫做最圓滿嘅結局咯，代表呢個國家去攞咗呢個嘅金牌，咁亦都係啦。咁樣Magic Johnson 就之後即係講緊啦，頭先話96年出嚟一個短球季，因為其實可能咧佢好即係覺得哇，我仲有個態度喎， 大將咗好多啦， 但係佢個位置就轉咗咯，嗰陣時已經係打咗個 forward 個位㗎啦，係啊，因為個人漲咗啦，但係咧我好印象深嘅好印象深咧就係佢第一場波，因為當時第一場波咧係全國轉播，咁呢場波可以講原因，因為第一場波。就係、是、對金州勇士，而係佢，因為當時 Magic Johnson 係用一個後備身份上嚟，而佢我最記得係佢每一次接到個波，啲人已經係咁歡呼，而最有印象嘅，大家聽完之後，你可以上 YouTube 睇，因為佢一球係好好嘅，係 fit 到阿 Charles Beaver 係做埋啲動作，係直情好似有時候我覺得 NBA 之所以好睇就係話，唔係你個主角吸引我，而係有時候你身邊啲綠葉。或者係你啲配搭咧，係嗰種嘅反應啊，令到呢一球係更加有注意力。大家上 更加震撼 係啦。大家上去睇下佢第一場Magic Johnson 復出喺96年嘅時候第一場對金州勇士。我相信佢由第六人以第六人身份叫佢出嚟打波，佢係打咗5分鐘到，成場波個節奏就係屬於佢噶啦。而當日嗰場波仲有 Van Exel 啦。 仲有我記得好似有啊 Eddie Johnson 啊，有一班呢班新人係啦 Eddie Campbell， 咁我覺得成班人係玩㗎，因為當時佢已經係叫做係啊 Diva 即仲喺度，咁我好記得佢當時係已經係打 forward 嘅位置，阿 Van Nix 就做咗個 forward 嘅位置，係啦，哇！淨係嗰場波係啊見到 Van Nix 係直情。因為個前輩喺度，再加上係湖人嘅主場，嗰場波係非常之受，即係我覺得係好有印象咯。嗰場波係， 即係當然啦，你欣賞一個球員咧，譬如話升級球員，好似第一集我哋介紹嘅艾弗遜咁樣啦，你睇佢嘅 crossover 咧，你要睇埋佢嘅對手咧，點樣個重心塞埋嗰陣時候咧，你先係覺得哇，真係好似咁勁嘅嗰種變換嘅速度咁樣，即係同一時間同一時道理嘅就係話欣賞。Magic Johnson 嘅 No Look Pass， 亦都要欣賞埋佢身邊嘅球，即係佢嗰啲隊友嗰種默契啊，佢嗰種即係全能啊，全方位啊，連中鋒佢都可以打 Q 埋啊，嗰啲咧，即係冇辦法嘅。當然而家即係佢退咗休之後，咁啊重傷啦，啱唔啱先？咁佢重傷咧，咁佢做咗啲乜嘢咧？咁樣就。都好成功下㗎喇，我覺得係啊，即係連鎖戲院，即係佢都可以做得到嘅咩？係咪叫 Magic Johnson？ 佢叫 Magic， 唔係佢其實係一個機，即係基本上已經係一個集團嚟㗎。 係 佢基本上已經係 top。聽嘅黑人集團嚟講，首先啦，佢其實搞房地產有啦，搞呢個娛樂事業有啦，佢搞戲院啦，咁其實戲院咧，其實佢係淨加埋房地產，譬如話一啲酒店啦，一啲叫做消閒模式嘅，譬如話會賴埋呢個保齡球場，會有呢個叫做 food court 啊，有呢個購物中心咁樣啦，咁啊 佢好似星巴克都好似有 嘅，佢有噶，佢真係有， 有股權 噶 嘛， 係啊，咁佢係一個非常之。即係佢非常之成功啊！喺呢個商業上面， 即係同我哋第一集嗰個艾弗遜比就好大嘅差別， 一個天一個地咯。 係啊，即係所以就揾呢一集咧，就揾啊 Magic Johnson 做第二集咯，就係、是、一個悲劇嘅球星同埋一個成功之後，即係點樣啊？退咗休之後都仲可以摁摁腳。喺度做下生意啊，咬住支雪卡同你傾生意。 同埋最重要就係佢離開咗球場講咁耐，即係基本上你 NBA 嘅代表人物 Magic Johnson 呢個不得不提啦。 佢仲有久唔久出嚟講下波添喎。 有，佢一定有。基本上湖人隊，譬如話有啲咩嘅大轉會市場啊，有啲咩人腳嘅即係調動咧，其實佢一定會出聲，因為本身佢亦都係呢個湖人隊嘅管理層之一嚟。 係， 係啦。咁當年96年佢復出嘅時候咧，其實佢係要賣曬自己啲股份嘅，即係唔可以要應該佢時唔知有股份定冇股份，但一定要離開咗呢個管理階層，而係先可以再打翻去球場嘅。 哦， 係啦，即係唔可以咁樣話叫李玉師兄咯。不過 anyway， 咁啊，即係啦 ，Magic Johnson 就代表咗一個 光輝嘅歲月， 光輝歲月 其中之一粒星啦。 係啊， 係啊，咁樣喺完咗今集嘅《藍天雪地猛將傳》嘅之前咧，咁就係咪有首歌要點啊？阿石哥 有。有首歲月如歌想點啊 ？OK， 咁樣就下個禮拜再見啦。 好，係咁先，拜拜 拜拜。 愛上了看見你，如何不懂謙卑？虛講心中理想不會俗氣，猶如看得見神氣，才能歡天喜地抱着你。我每次回來多少驚喜，也許一生太短陪着你。情感有若行李，仍然沉重待我整理。天氣不似預期，但要走總要飛，告別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沒有機給我體貼入微，但你手如明日便要遠離，願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憶記。當世事再沒完美，可願在歲月如歌中找你。少伤悲，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何时放松我自己？